相信地久天长，躺在你温暖手掌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很久以前。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，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，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，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。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，放开拥抱做个伴一方。 我是做销售的，做销售陪客户陪的多一点吧，有时候尽量陪客户吃饭什么的，招待客户。现在是一个人，我家人在湖北，我们公司也是湖北的，在这边有一办事处。这方面还行，感觉因为毕竟家人不在这边嘛，所以说平时有时候一个人回家里回早了 也没啥意思，呵呵，就在办公室加加班什么的，对。然后同时有时候也学习一下，提高一下自己。其实在湖北，对，我基本上也是定期回去，希望他们生活开心吧，天天快乐，呵呵，希望老婆天天开心吧。我很快可能就回去了。我喜欢听 Power of Love。那个歌我特别爱听，爱的力量。我不知道那歌手的名字，因为也是他们推荐我的一个外国朋友推荐我的，我特别喜欢听那个歌，每天上班我就把那个歌打开了。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of love and sleep and tide are rolling by like thunder now.As I look in your eyes, I hold on to your body and feel each move you make. Your voice is warm and tender, love that I could not forsake.

翔的自我催眠。说到催眠，我还真的试过，但是不行，一闭上眼睛，一堆事儿一堆人就出来了，让你胡思乱想，根本没有办法催眠。我好像睡觉从来都是要做梦的，唯一的一次是在飞机上，在很高的地方，我睡了一个没有梦的觉。 雨滴会变成咖啡，种子会开出玫瑰，等不到天黑，满地的鸽子已经化成一片灰。旅行是一种迂回，离别是为了体会寂寞的滋味，不是没人陪，只怪咖啡喝不醉。一万一千公里以外，我对你的爱变得稀薄，却放不下来。千山万水离不离开，你一样存在，只是天黑的更快。 怎么还睡不着啊？哎，白天工作太忙，压力大，想晚上好好睡觉吧，又睡不着了。要不听会儿歌吧，没准能睡着呢。 秋天的落叶一片一片，不停牵动我心弦，依偎的身影还在昨天，暖暖的你的笑脸，我愿意停在这里，望着你深情的眼睛，不愿意醉在梦里，对你说 段回忆，难以抚平我思绪。多年的漂泊早已厌倦，早想回到这里，望着你忧郁的眼睛，不愿意醉在梦里对你说，想你的冷夜，对月无言，回忆的感觉一秒一点， 错，只有秋天有童话，夏天没有，夏天只有蚊虫蛙鸣，我都听烦了，于是我先让自己闭嘴，希望这个世界安宁一些。 想你的冷 找安慰，遇见的你谁？

我们就是广告行业，到时候就也与金钱挂钩，搞这副业了什么的，能多加增加的收入。反正这方面我们等于说这小时工什么样，我们都有时候也会做。希望我就是找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公司，把我这个愿望更进一步的实现。这家人我反正是一年差不多一年没跟家人联系了，心境面就多少怕家里担心。我希望我爸妈是身体永远健康，这一点是我最放心不下的。我们就希望他永远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过。 睡梦中的人不了解我的泪，我也不原谅你的美，它让我体会这个世界真的有十全十美，却无所谓后悔。会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，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。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，如果要奉献我眼泪，除了你谁都不能给。见过你的美，我还能爱谁？我一路的追，一泪却不心灰。我的世界人不明白我自卑，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。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，如果要奉献我眼泪，除了你谁 还有夜歌，一个给你温暖的地方。 着彷徨，遗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 我想送你一盒巧克力。阿甘正传中说，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，不打开它，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我突然觉得生活更像是一个粽子，即使你打开了它，但如果你不经过去尝，你也不会知道里面藏的是什么。这个粽子是咸的还是甜的，里面是豆沙的还是蜜枣馅儿的，是肉的还是素的，只有你去尝去试才能明白。由此我想，有时候我们的快乐不能等，必 必须自己去寻找。来听这首彭佳慧的《我的快乐》。 白天黑夜都在挣扎，岁月在镜子里风化，唱着一成不变的歌，说着情愿离别，是永生的离别，哭过的泪过 像小孩的手指很修长，天真的挥舞着琴键的梦想家。黑白色的象牙很浪漫，音符轻快跳跃的旋律像月亮。雨在滴答滴答滴的下午，琴在叮当叮当的响，下了课的我跑过了那孤单的走廊。我深深的爱过他，但你的依赖把我的梦变了模样。心偷偷的在挣扎，在困难的世界是小宝跳芭蕾的伤，多少回忆变短变慢。雨在滴答滴答滴的下午，心在叮当叮当的响，下了课的我跑过了那孤单的走廊。 来自于许慧欣的记忆钢琴，请不要在半夜弹奏那架记忆的钢琴，也不要躲在某个角落痛苦的揣测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愿意用夜歌帮你把紧裹的心情松解开，我想你会喜欢的。好，今夜的聊天先到这儿，明夜我们夜歌见。 感谢你能陪我把梦燃烧。